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来自香港的两位大学生哈，一位是素，来自香港大学，欢迎你。 Hello， 你好，我是素。 嗯，还有一位是来自恒生管理学院的乐怡。 大家好 ，Hello， 我叫周怡。 好，欢迎两位。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香港读大学呢，我们除了这个学习本身，除了这种学校的社团活动之外，我们在生活上哈有怎么样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说特色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希望也能够给对于香港留学感兴趣的朋友这样的一些参考。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咱们内地的同学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可能有的是住宿舍或者是租房子这样的方式哈，还有吃饭呀等等方面，这些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说一说，可能会考虑到大家过去之后会首先想，我到了香港去读大学住哪里，这样咱们内地的同学在那边一般是有怎样的选择？你们的同学当中， 我们就我认识的同学呢，一般他会有两个选择的，第一个呢就是你去住我们的宿舍，然后第二个就是去租房子。但一般的人会先尝试就是去找宿舍的，因为呢我们学校宿舍比较多，但我们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每一间宿舍有自己的文化，就比如说可能有一间他是特别注重运动的，然后如果你运动好， 您说的这一间是指的是这一个宿舍还是一层？ 对，一个现在是一个，然后他那一个宿舍呢可能会比较注重运动的，然后如果你运动好，那你就可以加分，就会有更大的几率进入这个宿舍。然后呢你要怎么样去继续在这个宿舍里面住呢，它是要看你的贡献的，就我们有算那个贡献，就比如说你有参加校队，有参加活动，那你就可以为你自己加分，你就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宿舍里面。然后呢每一间有它的文化以外呢，每一层他们自己一层有自己一层的特色，可能他选你进入那一层是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因的。 谁来选呢？ 就我们宿舍的一些学长，对，他们一个学会的人来选的。然后他们可能比如说我听说我朋友那一个宿舍呢，他是女生宿舍来的，然后他有一层是叫仙女层，然后是最漂亮的女生都会被选进去 啊。 对， 长相外表， 对对。然后呢有一些是可能他觉得你是比较可能学霸的，你会比较要念书的，那比较安静的人呢都会在那一层，然后比较吵的人你会在同一层，然后他不会改房间的了，但是你永远都是那一层的，只要你 直到毕业， 对，如果你不退宿舍的话，对，所以他会有根据自己的考量，就把不同的人分在不同的层，对，所以有一些可能特别吵，可能你去到13楼很吵，然后去到3楼很安静，对，有一些这样的特别的地方。 反倒是把同一类的人聚集到一起， 对，我们是 可能他共同的语言更多，或者说共同的性格，生活习惯，可能互相更能接纳，是这样的考虑吗？ 是的也有，是因为如果你们生活节奏不一样的话会挺辛苦的，就可能一个比较安静的可能早睡早起，然后配一个很吵每天都要跟不同的人串门啊什么的，然后他会比较辛苦，是真的。就也有一些是文化不一样，就可能有些宿舍呢他是很多外国的朋友在里面的，就不同国家的人，然后我是听过我朋友真的是因为跟外国的朋友的文化节奏不一样，就可能他每天早上起来要念经的，他就受不了了，可能就一个星期他就崩溃了，因为真的很不一样然后语言也不通的时候，他就会就申请换宿舍，最后就搬出去了，就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在里面。 对。 哦，那所有的就是你们整个香港大学里边所有的宿舍都采取这样的方式吗？还是说只有某一栋楼会是这样？ 对，一般是某一栋楼啦，就可能有一些会有一些有自己文化比较特殊，就是比较深的，可能很老旧的宿舍，它会有一个这样特别的文化。可能有一些没有那么样要求高一点的，他可能就如果你是两个朋友一起住，你想一起住的话，你只要申请也是可以两个朋友一起同一间的，也无所谓。 那同学如果到了香港之外，不像你们住在家里，那我们如果说不是当地人的话，申请到宿舍这样的机会多吗？就是说有说我们申请不到宿舍，只能出去住。 一般他会 如果想住 一般都会住得到的，就你只要说你要，学校都会给你安排的，就可能不是这么特别，可能爱玩的宿舍，可是一般你都会有一个住宿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乐怡呢？你们？ 我的学校跟书的其实也差不多，就是我们可以，我们也是我们的内地生，他们来香港之后，就是比如说读我的大学，他在大一的时候可以住到大四，就是四年他也可以住，但他也可以选择不住，对，就是我们还有分二人房。三人房还有四人房，比如说二人房是最贵的，因为私人空间比较多，还有四人房就比较便宜，大概5000块一个月，一个学期，对，然后内地生还有香港本地都可以，对，都是住在一起的，他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他可以选择 有其他国家的同学吗？ 有，比如说英国。或者是韩国，对，还我们也见过， 因为我们像比如说在我们这边的大学里头，外国同学是有他们单独的一个楼，跟我们的同学不住在一起，他们那个比如说叫国际生的宿舍，我们就是自己的、这个、 本地生的， 对对对，跟他们完全不在一起，你们是， 我 们 是在一起，可以在一起的，对， 混的， 对，他们可以选择跟自己的朋友住在一起。就可能我的朋友他是内地的，我们就选这个二人房，然后就可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对，然后就每天一起上学一起上课这样的。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乐怡说的这种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啊，比较 对 大众的一些宿舍的这个文化，其实刚才像素所分享的呢，可能这种宿舍文化就像你说的，它已经是经过好多年的一个积累和这样慢慢的形成的一个特色的，也非常有意思哈。我觉得这种住宿或者是说你所处的环境周围什么样的人，可能对这个同学在当地学习和生活影响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了。 对， 还有一种就是像刚才两位说的，可能就要出去租房子了。我们知道香港这个地方的房租还是挺高的， 对 吧？ 对， 太贵。 所以一般我们那边就我们那边是港岛区，就会贵一点，比普通贵一点点。然后他们一般都是可能内地生的话，会先在可能他们所在的宿舍认识了朋友，然后就一起搬出去，就分租，就会没有那么贵。对， 就我认识一个内地生的，他是我朋友，他是读这个香港浸会大学，然后他说他的学校只有一年可以住， 对， 就是只有大一可以住在学校，大二至到大四要自己去外面找房子，然后就他需要，我经常看到他在微信就发这个信息。就说有没有人有意一起住啊，就一个对一个房间然后一起住，对，就是他要找其他朋友一起凑钱嘛，就 分担， 对，就分担一些对房租，然后就住在离学校比较近的地方，对， 是要找更多的人来一起住吗？ 他因为他是男生，然后他应该比如说我觉得四个人比较好嘛，住在一个房， 他就需要，可能他只有他的朋友两个人，他就需要去再找多两个人，两个男生也是内地的，也是同一个学校的，最好是，对，然后就一起住这个房子。 嗯，其实相对来说，出去租房子这个价格比住在宿舍里要贵很多吗？ 应该也会贵挺多的。 对， 看你是一个人就负担会挺大的，可是宿舍的话肯定会有折扣啊什么的，会比较便宜，而且水电也包嘛。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这个是住宿方面哈，我们说到在学校里生活，你们觉得比如说现在来到北京和你们在香港的学校里边，这个吃饭呀或者各个方面，你们觉得是差不多的，还是说就比较适应，还是说 如果是口味的话是挺适应的。就是口味，香港也是香港的菜式也很多、就可能你会有泰国菜韩国菜，就基本上你不怕没有饭吃，但可能价格就会比北京的偏贵。对，北京的话可能譬如说我们三个同学去吃饭，在北京的话可能我们100块钱以内每个人都会解决掉了，但是在香港的话可能你吃好一点就要200多了。对，就比较贵一点。 在学校里呢？ 在学校里面选择也比较多，比如说有日式、韩式、中式，但中式来讲就没有东北菜这些嘛，对不对？就不可能北京菜这样，就可能是一些比较 香港 地道的中国菜， 叉烧啊， 对， 烧鸭啊什么的。 对对对， 而且会中国菜的话菜式没有那么多。 对， 比较简单的广东菜。 所以说在咱们的内地同学，你们的朋友当中，他们到当地生活会觉得这些是问题吗？他们一般会找你们说吗？或者是说会提到吗？ 我有同学是比较亲密的，然后他不会跟我抱怨说吃的有问题，但他会跟我抱怨说他住宿舍有点累什么的，因为我很多活动嘛，就宿舍就比如说什么高桌晚宴，可能他每一个星期都有一顿的，然后对，然后你要花钱啊，对，然后你有运动的，如果你参加什么handball 手球队啊、足球队什么的，又要有一堆活动，就可能一个星期至少有一天要训练的，就很累。但他也改变了很多性格，就可能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比较内向的，毕竟他是内地人嘛，就不会就可能很害羞啊，也不认识朋友怎样怎样。可是到了我可能我们大一的中期以后，他就参加很多活动，就见到很多人的时候，他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就可他很多朋友，然后他很外向，也很享受， 已经融入这个环境。 对，但是这么说比较累，但我觉得他的性格有改变，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怕跟人接触了。对，是有好处，但也有就是辛苦的地方。 对，其实我们周围有的朋友也是可能是到香港去读书了，他可能很恐惧的一点就是语言。 对， 会吗？你们 会怕被人笑，就可能他就是我们就比如说香港人讲普通话一样，他就会怕可能歪歪的，然后怕被人笑我们的口音什么的，他们也会有这样的考虑。 他们到当地之后是要先适应这个粤语的吗？ 我们没有规定要一定要说粤语的。 你们会照顾他们来说普通话吗？ 我们会说英文。 会说英语啊。 对，英语。普通话的话就是我们想不到英文的就会说我们认识的普通话，就这样也有。对。 所以他们到当地之后要先过这个语言上的这一关，因为像学校里上课基本上都是英语的授课。 我们是全部都是英语的。 所以这个方面除了咱们的衣食住行之外，这个语言可能 也是 生活里边或者学习里边特别重要的一点啊。 生活的话他们出去说普通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大部分香港人都认识一点普通话，应该可以基本交流。可是学校的话就可能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国籍的同学嘛，就英文还是比较需要常用到的。 他们呢可能也是像你说的经过一段时间适应之后就 OK 了。 我们那边的内地学生都很厉害，他们英文比我还厉害呢。对，他们都很，就内地学生很好一点，他们很努力的， 嗯、 就他们 英文基础很好。 对，而且他们也会很努力去学习，他们很会，就很擅长是读书然后学习这两方面，我是觉得比较敬佩的地方。对，他们很努力，就每天可能温习啊复习啊到很晚才会走的那种。对，所以他们语言这一关应该不难，就能够到我们学校应该都不难。对。 嗯，其实所以我之前说，哎，到底他的这个学习时间占了自己的这个多少，还有这个其他的方面活动占了自己的多少。嗯， 对。就香港学生跟内地的学生的取舍有点不一样，可能他们也会希望是可能读书还是尽量多一点的，对，可能课外就有时间就参加，没有时间就算了。 嗯， 对。 所以像你刚才说的那位朋友一样，他可能通过自己更让自己更辛苦这样的方式挤出来更多的时间去参加课外的活动，同时学习也不耽误。 对，没有耽误，就他会用其他的时间去弥补他可能课外的时间。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这是住宿啊，或者是说这个语言各个方面适应能力强的同学呢，他可能会觉得在这个香港确实是和内地的整个的学习氛围或者是社会环境是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他到当地去读书之后呢，会让他自己得到更多的锻炼，或者是说接触到这种香港的一些很国际，因为他作为这个一个相当于中间的这样一个地区哈，很多的这种世界级的一些企业啊，或者是一些文化呀，可能会在这里有一个接触的会比咱们内地要更多。 对， 嗯， 对， 嗯，所以对他的这个整个的认识，或者是说学习，或者是说锻炼各个方面，可能都会更直接一些，更多一些。 对，有更不一样的感觉。 嗯。好，那其他的在生活方面，你们还有一些跟那个内地的同学有交流，或者是说接触当中有比较有印象的事情吗？ 记得在2016年，就是参加这个社会服务团嘛， 嗯， 就跟十几个内地生一起去西安义教， 嗯， 然后 就是做 去一个小学里面教他们英语， 哦， 就是轮圈一些小学， 嗯， 对，然后就每天待在一起，然后就教他们广东话， 嗯， 对，然后就是每天跟他们说广东话，然后我们也没有怎么说普通话，教内地生的同学，他们讲广东话， 嗯， 然后还有我们去唱歌，还有唱一些广东话的歌，比如说陈奕迅， 啊， 这些歌， 粤语歌曲。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会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歌啊，他们的文化， 嗯，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东北人， 嗯， 然后我就特别好奇，这个地区特别冷嘛， 嗯， 就是冬天的时候，他会讲他家乡的故事给我们听啊，还说等冬天的时候你们来我老家玩啊，这些。对，就我们就互相去这个文化的交流。对， 嗯，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嗯，相互的，嗯，对吧？其实对于你们来说，有咱们内地的同学过去读书，然后还有其他国家的很多同学过去读书， 嗯， 也带给你们，因为就像你说的，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住宿也在一起， 嗯， 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也是对于你们从小从香港长大的孩子来说， 嗯， 也是接触到更多元的一些文化。 对， 对， 嗯，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关于这个在香港读书，两位同学带给大家的在香港的一些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经验哈，也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好，非常感谢两位同学，谢谢素，谢谢乐怡。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香港的大学生和我们分享香港的大学生活。 那么在近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陆续请到世界各国去学习的同学们，在暑期向我们分享他们的留学生活，感受最真切的留学体验。好，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关注一条留学行业的消息。近期呢，启德留学全面提升了留学服务，升级后的启德留学服务体系融入了规划和能力提升这样的理念，通过启德国际人才能力测评系统，对同学的特点和需求进行评估定位，为同学提供规划路径。服务升级围绕了价值、信赖、透明、贴心，其中以价值作为核心导向。具体怎么理解呢？我们来听一下启德教育留学事业部的副总裁金冉对此的解释。 它的核心是价值，我们希望我们的服务的过程也像我们的产品一样，给客户传递价值，带来价值，而这个是一个核心。另外三个呢，信赖和透明和贴心，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首先，那么价值我们表面上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真正做起来我们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就是从规划为起点，以最终给学生带来增值和赋能为目标。再有一个呢，就是增值服务体系化，有信息类的东西，有课程类的，还有第三方服务类的。我们让学生在国内怎么来学会做饭，我们这是免费的，要给学生加进去，所以是增值化的一系列需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信赖，怎么让客户信赖我们。第三个是透明，把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过程和客户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互动，让客户实时的了解他的进度，方便查询。另外一个呢，是贴心，让客户更满意，在不同的节点都会增加客户满意度的调查，通过他对他的反馈和建议，我们来做不停的一个调整。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的总人数突破60万大关，同比增长11.7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源国，围绕中国留学生的多种需求而形成的产业生态已经趋于完善，以留学咨询和出国考试培训为核心，相继派生出了学术外语、海归就业、境外指导等系列服务。那随着市场低龄化的趋势和新生代留学生对互联网工具的熟练使用，基于信息差的传统中介模式已经落伍了，那留学生群体对于留学咨询的服务也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启德教育留学事业部的副总裁金冉说， 低龄留学持续增长，在这里面呢，我想重申两个概念。低龄留学呢，大家往往会认为是早出去，这是一种，其实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考虑出国留学或考虑教育这个问题低龄化。因为像我的孩子，两个孩子虽然都上小学阶段，其实我也在考虑他未来的教育选择。因为留学不再是留学本身了，而是在你在国际范围内选择教育的一部分。我曾经认为，因为我也是70后，曾经认为我们那一代会对孩子不像50后啊，对孩子要求那么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会给孩子那么大的压力。我们会觉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完善的人格，将来能在社会立足，我们就蛮好，过得幸福。但是其实真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竞争更激烈了。然后我们的整个的服务呢，也确实应该需要多样化。一个是我们自己内部客户对我提出需求，比如说我们客户以前接触过半年一年，而现在我们接触一年甚至5-6年，因为他有的时候从小学初中就开始考虑留学的问题，他就更需要一个科学规划和全程指导的这么一个概念，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诉求。 启德教育 CEO 黄贤女士曾经表示，家长们最直接的愿望是启德能够帮助他们的孩子成功留学，但是留学显然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孩子也将面临和全世界精英的竞争。那么如何提高孩子的竞争力？此次服务升级之后呢，启德留学将规划的理念融入其中，通过启德国际人才测评系统帮助学生制定目标并逐步落实规划目标。另外，启德的监督管理体系也将保证申请工作和整个工作流程的管控和服务质量的监督。启德教育集团留学事业部的服务管理中心总监周锦说，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的服务流程，就是我们的流程保障，从前期的规划到中期的文书申请签证，那每一个流程都会配套着标准的一个服务的工具，还有我们的服务手册，我们的产品手册，达到我们对于质量的一个可控。 那第二个就是系统保障，我们如何去避免人为产生的错误，那么就通过我们的智能软件来实现系统纠错，而且能够达到效率的一个提升。那对于我们的 CRM 系统，也就是 Lisa 系统，也就是做一个在办进度的一个管理，因为确实我们的业务量非常大，我们通过我们的 Lisa 系统进行进度的监控。那第三个就是在系统保障里，就是我们的 Sally。 那这个 Sally 是能够实现我们的客户去查询我们的进度，包括去及时反馈一些信息。 除此之外，启德留学还希望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通过留学预备类的课程、离境服务、留学过来人的分享等方式，帮助留学生提前了解海外生活与学习，完成跨文化的适应。同时，启德在同学们离境之前还会举行离境会，和同学们来分享离境和入境的注意事项，还有医疗保险的介绍，学生生活的衣食住行经验分享，还有实习打工求职咨询等等，为留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各位听众朋友，在了解完这条消息之后呢，我们今天的留学时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收听节目可以通过 FM92.3 或者是 AM774，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中午的12:30以及晚上的8:00。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 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